3688， 三千六百八十八，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降水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降水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 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时间一天天过得来到了2018年的8月28号11点32分的36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时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过得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 怎么讲？ 快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快乐。就是欢聚在一起的人呢，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 是， 你不觉得枯燥和乏味？慢呢，就是因为慢下来的时候呢，很难得的可以静下心来看看周围的人，他们的音、容、笑貌、做些什么。哎呀，吓死我了！ 哎呀，真是的！ 哎呀，差点没接上呢。是不是啊？就是就在快快慢慢的时间组合当中，我们到世界走走看看的时候，才有意义和价值，对不对？ 哎呀，说的这节目一开始就这么升华， 那脱口秀啊， 对，这是一档多么高端的节目， 脱口秀。其实我们在旅行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旅伴和玩伴。 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很早期那帮超级文艺的女青年之一了。 就是其实，在早期文艺这个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得有一个。 博客 部落格， 是的， 对不对？ 为了部落。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是超级旅行达人的资深的摄影师哈。每次跟他出去玩的时候，照片一点不用担心。 其实还有很多的 title， 对，只不过他低调说就不说了啊。 无需豆蔻，欢迎，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哎呀，终于来到我们节目了。 是的， 是吧？邀请那么多回，不是在路上就是在路上， 你知道吗？对， 所以今天来到107.3的路上， 怎么样？感觉我们这直播间开心吗？ 就像刚才到说的，开场就把那提升的那么高格调，我都不知道后面怎么接了。 没事，咱们拉下来。 太高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浪漫和让人去想去玩的一个地方哈。 嗯， 法国这个国家呢，很多区域大家想去了解哈。 对。 但是每个国家的首都一定是重中之重，第一次去 的 话，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豆蔻姐去过法国几次啊？豆蔻大概 四次， 四回， 四次哇！ 东南西北嘛。 是，基本上法国都玩遍了吧？ 基本都去过，是不是？ 大部分去了一些，嗯、然后不能说全去，咱们谦虚。 对，咱是旅行者嘛。 对，毕竟还有一些小村庄 是小村镇 的， 小村镇。 对。 今天我们主说巴黎周边和巴黎城市这样一个区间哈。 嗯，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爱巴黎的人就会生活在巴黎里头不出去了。 哦。 他觉得整个的巴黎氛围，不管是你下午去咖啡馆坐在路边喝， 是是 嗯， 或者是沿着这个整个的塞纳河也好，包括是整个的、 嗯、 就从凯旋门一直溜到 也不远， 它不远。 啊， 中间然后都会有路边的小，你会发觉很多人会走走停停的、 嗯、 我可能在凯旋门这儿看一看人太杂的时候，我就可能往别的地方走了。 对对对。 那法国呢，很，我认识几个朋友就特别喜欢一住一两个月在那里。 哎呦 哇， 可能 一个地方待着吗？ 对对，就在一个地方待着、 哦、 那他们就是喜欢那儿的生活 状态，他就特别喜欢、 嗯、 他就觉得一个可能本身他也很文艺、 嗯、 也包括文艺，不管是服装也好，时尚也好，包括这种文化的历史也好， 对， 他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你住的一个月也未必能感受到， 是是， 所以他们也愿意慢慢去感受。 嗯， 然后包括法国周边一些小镇都是很多艺术家诞生的地方、 嗯、 然后可能平时我们如果单向旅游的话，可能大家去一些这个博物馆可能就不会再去到这些小镇了。 是的、嗯、 但真正这些小镇呢，你会走进去的时候发觉也特别有味道，而且艺术氛围也非常浓厚。 今天我们的寇姐来到我们节目呢、嗯、一是主说主流的部分， 嗯， 而且那些小众没有去过的她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嗯， 寇姐稍事休息10分钟，10分钟的资讯播报完毕之后，我们要听听豆蔻姐的眼中的法国。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 嗯、 北京是作为我国的首都啊、 嗯、 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周五起 啊、哦、 城六区将开启景观照明的环节、嗯、 天哪，那岂不是 不夜城？ 对啊，不夜城就是每次从机场降落的， 没错， 哇，那岂不是更亮了， 相当壮观了 啊、太壮观了，我可喜欢那个场景了， 具体了解一下、嗯、 好，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举行，重点区域景观布置已经全部完成了、 啊、 记者昨天从市城市这个管理委员会获悉，天安门广场、东单、西单、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会议中心门前、专机楼前及四元桥共摆放了9处主题花坛、 哎嗯、 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布置了中非特色的花波。那据了解呢，此次布置的大部分花坛花卉将一直沿用至国庆。那自本周五起至下周三，城六区将按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 哎呦，这个如果是刚刚来到北京的朋友，赶上这样一个程序了， 赶上这一波了， 就赶上这一波了、嗯、他心情在多么的抵挡啊、嗯、 太抵挡了， 是不是、 啊、嗯， 记者也闲不住，更抵挡、嗯、从东单东南角看到不少过往的市民站在共同繁荣主题花坛附近拍照合影。 是的， 花坛的主景是用黄色、粉色、橘色、蓝色等彩色花朵组成了一架长长的什么呀，友谊之桥。 是 花桥之下，中非两国小朋友呢站在花卉组成的地球之上、 嗯、 他们的肤色一白一黑，张开双臂向过往的市民热情的打招呼啊、 hey. 对的，非常的有这个共荣感哈、 嗯嗯、 据了解，共同繁荣主题花坛呢体现出了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象征着共创繁荣的新增层。 好的，行。是这个其中呢，像这个东单东南角的共同繁荣、 啊、 东单西北角的开放中国、嗯、西单东南角的繁花似锦，西单西北角的合作共赢四组花坛、 啊、 真的特别漂亮、 嗯、 体现了中非合作共赢、共促发展、共创繁荣。像钓鱼台、国宾馆东北门，还有布置的友谊长存、玉树临风的两组花坛，烘托了隆重热烈的气氛。 我们移步到国家会议中心门前，布置融入峰会会标的丝路金桥花坛、 嗯、 专机楼四元桥布置繁荣之花，车马迎宾两组花坛，展现热情友好的喜庆氛围哈。 是的， 反正是8月31号到9月5号、嗯、城六区按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了。 对，反正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到时候 因为一直延用延续到国庆嘛，所以嗯， 晚上去看看去呗， 大家可以去好好观赏一下啦， 感受感受哈、嗯。还是跟北京有关的事情，出行啊，地铁永远是最。最守时的一个交通工具了， 最守时最稳妥， 没错、嗯、地铁、啊、北京四条线这个明天起将缩短运行间隔，方便市民出行、 啊、是的， 一秒一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是什么列车？ 叶飞，叶飞 啊，叶飞啊， 周准，你不要老乱说，一秒和叶飞差59秒、啊、 是是是 是是是、嗯、谢谢周妥啊。 对，每年的九月呢都是北京市拥堵较为严重的时期， 是 友情提示啊。 嗯， 那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获悉， 当然当然， 为满足乘客出行的需要，提高地铁的服务质量、 啊、 分担地面交通压力，自2018年8月29日起， 怎么呢， 北京地铁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将缩短运营间隔，实现四条线路同时提高运力，其中十号线的晚高峰时段内环由2分05秒缩到2分，运力提升4.2%，外环间隔由2分30秒缩短至2分15秒，运力提升11.1%。你别看这几秒啊， 那真的是哈、嗯，时间就是金钱和速度哈。其实想必坐过北京地铁十号线的朋友、嗯， 对， 特别是晚高峰时段，一定了解过这个客流的压力。 嗯、 早高峰、晚高峰，我们举一个十号线的压力哈。 好， 为了缓解十号线早晚高峰的时段，就晚高峰啊，17点到19点的客流压力，第一。降低列车的满载率，十号线晚高峰段的内环由2分05秒缩至2秒，运行提升4.2%。 嗯嗯嗯。 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4.2%，你看你才4.2%， 你别看就才这4.2%。 如果是5000万人乘坐，哦、你想想， 是的，对呀、啊，你就想它能缓解多少人的压力？ 是的， 嗯。 当然，为了确保这个此次缩短运营间隔的顺利实施、 嗯， 地铁公司呢全面开展了车辆和设备的普查工作，确保状态良好，加强了对各岗位员工的培训。组织员工对运行的图进行学习，各站区加强乘降组织和这个客流的疏导，宣传乘客快速上下列车，有些朋友不知道怎么去换乘也很麻烦的哈、 哦、是的， 确保列车正点，在重点车站安排值守人员，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对，地铁公司将密切关注运力提升后各条线路的运营情况变化，加强分析研判，那科学制定相关线路的运力提升，进一步提高运力啊。 是的， 对，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刚刚两条呢是北京的啊，第三条呢、嗯、是我国香港的一个事情哈、啊。 好， 香港这个事情真是让大家心情好得不得了了。 哎， 你看看什么事情啊？ 香港将举办美酒佳肴巡礼，推出十大亮点活动。 这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升温的一个表现哈、 啊。是。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第十届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5号到28号三天时间，在香港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及天马公园举行。 嗯哼。 今年的活动面积比往年大了20%。 哎， 美食及美酒摊位就档口啊 啊，档口 共有450个、 嗯， 活动规模历年最大。 我的天哪，这规模可以了啊！ 450个档口， 是啊，你就随便吃 一个档口5个工作人员。 哎呦我的天哪， 算多少人？ 算多少人？2000人的大场面， 不加连饼。 香港旅游发展局2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据旅发局的介绍说，为了庆祝香港美酒佳肴巡礼10周年，主办方特意为活动新增了十大亮点，包括设立十大美酒及美食展区，满足不同顾客的口味，特别搜罗第十届限定版的美酒。 你看看， 爱酒人士不容错过啊！ 限量啊！ 对，推出2009年份系列佳酿，别具意义。还有法国勃艮第、克罗地亚、俄罗斯等地区的酒庄首度也是来港参展， 非常的欣喜哈。 嗯， 此外，活动还将举办品味馆米其林十星晚餐。 妈呀，十星 啊、 哦！ 晚餐不太符合米其林，晚宴好吗？ 啊、晚宴。 届时将有多位 在档口吗？ 没有，档口附近 啊。 届时将有多位米其林星级的内地级海内外名厨专程来港， 共雕个龙。 对啊，共同为市民和游客创造出融合多国特色的八道陪酒的盛宴。 是，香港旅发局的主席林建岳在发布会上也表示了，经过多年的努力，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已经成为香港标志性的盛事之一。 是 啊、我们呢也会借此机会与业界合作，吸引更多游客来港参与这项盛事，加强宣传香港美食和美酒的吸引力，丰富在港旅客的体验。 中国香港其实在这几年呢，就前几年会有一些 旅游的市场的一些诟病啊也好哈， 这几年他们真的是回温了呀，对，大力的去发展，然后也是改掉了之前的很多一些被诟病的缺陷吧。 是的，大家有机会去想想看看哈。 对， 第四条呢是提醒大家的事情哈，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防范西尼罗河病毒，是西尼罗河病毒， 对，西尼罗河病毒 怎么回事？ 等等 啊，了解一下。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26日发布的公告，提醒旅西侨胞和来希腊旅游的中国公民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因蚊子叮咬而感染西尼罗河病毒。 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说，是希腊今年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有107例。 哇， 这107例当中有11人已经死亡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啊！ 是的， 大家不要说 小看这个被蚊子叮咬的事儿啊， 对，不要小看这个蚊子。 对，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在户外活动时可喷抹驱蚊用品，一定要喷啊！尽量穿长衣长裤，在室内的时候注意关好纱门纱窗，注意环境卫生，避免蚊虫的滋生。如果身体出现不适或者是有疑似症状，要尽快就医。 是的，这个西尼罗河病毒呢，主要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一旦被叮了之后，感染了之后呢，会出现头疼、高烧、昏睡、抽搐、肌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致人死亡， 对，这个还是不容小觑啊。 是的，大家不管去哪里都要防范被蚊虫叮咬这件事情哈。 是， 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哈。 好， 把充足的时间留给早清有部落格的豆蔻女士。 好的， 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无需豆蔻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Tes yeux qui foncent, c'est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s portraits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tient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时间来到了11:47:30，时间刚刚好，马上要进入豆蔻时光哈。在进入豆蔻姐时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说说我们的听友， 好， 对法国这个国家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哈。首先有请周游四海的这个朋友叫做 FFT， 他说法国的地容应该是个地方。 对，法国地容， 对，是法国勃艮第大区的首府，科尔多省的省会，150,000人口，著名的法国美食城市，盛产红酒、瓜牛。什么叫瓜牛？蜗牛和芥末。 瓜牛，你瓜什么？你瓜？ 蜗牛和芥末。 是的，是的。还有在水之洲说，和法国留学回来的小伙伴参加他们的圣诞市集， 好棒啊！ 环顾四周，哇，五个干奶酪、奶油、红酒、巧克力，法国美食如此的诱人，又如此的高热量。可是为什么法国人却是世界上公认的苗条一族呢？ 一会儿问我们。豆蔻看到的法国的朋友是不是很苗条的哈？ 你看不到的是他们都猛练呢。 对对，猛练的马未都啊，马未都好熟悉的名字哈。 对， 来法国乡下2天了，正好赶上法国国庆和世界杯决赛，求你去那地方听起吧。到处可见脸上贴着法国国旗的法国人，还有披着法国国旗到处游走的法国青年。在法国，一副法国必胜的景象。 是， 这是过去的事情啊。再有几分钟，法国就要决赛开始，因为他已经得世界杯冠军了，对不对？如果法国赢了，红酒一定消耗不少。 是。 他说特别的开心啊， 真的是啊， 能够参加这场盛世也真是值得哈。 对啊，这法国是冠军嘛， 对对对， 所以他们当时肯定特别的热闹 疯狂哈。在介绍了听众的法国的印象之后，我们掌声有请无需豆蔻，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是，也是非常的沉稳的一类这个 KOL 啊，超级 KOL。 对，但是其实还是很有激情。 对，他相当相当有激情。每次跟他出去玩的时候呢，当我们很疲惫的时候，他都在一个人写攻略、拍照片、分享朋友圈。 对， 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对想问问豆蔻姐哈，那你真的不累吗？ 会不会很辛苦？觉得 很累的， 很累的， 其实很累哈。嗯， 但是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在别人眼里可能像所谓好像有点像专职一样， 对呀。 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爱好和喜欢， 就是喜欢， 就是因为喜欢， 因为那些年是没有人说邀请也好，也没有所谓自媒体的概念，嗯，是大家每年趁着，比如说我是从大学开始，然后才去旅行， 大学就开始， 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攒生活费。然后呢，假期跟家里说学校延后放假， 好珍贵啊！ 然后就拿着攒的生活费， 先跟家里说好，延后放假。 对，延后放假、 家里还信了。 对，完家里一看，邻居，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可没有家长群 啊，对， 就是这样的。嗯，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最初的感觉，像我前两天写了篇稿子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不怕暴露年龄，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完全受三毛影响的特别多的。 哦，你看，果然是当时的问题。 那个时候电视的影视资料是匮乏的，包括网络信息是匮乏的， 当然， 大家获取的所有的知识，包括对。世界的 纸媒 全是来自于书籍， 对。 然后那个时候书籍可能有些人看琼瑶的小说是言情的， 是。 但是像我们这一个略微像刚才高那个周准把那个调拔得特别高的时候，就 是可以下来，可以下来。 没，我们 文艺文艺 文艺的范儿，所以那时候看三毛的蛮多的。 听奇遇看三毛。对吧？那个时候年代是配搭的， 是， 对。 然后到我们这个年代就开始看安妮宝贝了。 有的安妮宝也不错的， 也不错， 笔触很好的，很好。 对，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但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把国内走差不多了才开始。 好厉害，国内全走了， 走差不多了， 就 那得 几乎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因为生活费有限，去到国外又麻烦。你想想，只能国内走走，对不对？ 零 几 几 年大概 的时候， 那是1999年的 九几年，九几年那 都出 国内 都过走，我的天，布洛格嘛不说嘛，博客， 关键是九几年的国内和现在的国内 完全 不 一 样， 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出行也不是特别方便，去哪儿呢？坐巴士，包括我们进藏的时候，我住青旅的时候，曾经跟十几个人住那种大通铺 啊， 就是现在你很难住青旅，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氛围了。 对， 就是因为有了那些年的积淀，对于这个旅行的认识，才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旅行的行业当中，是不是？现在也是乐在其中，虽然有辛苦的时候，但是每次跟这些旅游达人出去玩，或媒体也是一样哈，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热情特别感染我们。 是，有的时候 超级有能量， 真的是得 好累， 需要向他们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出去玩， 贪 了，这贪了，累的都不行了，但是他们还要写攻略，还要分享。 对对是，所以像各行各业的这些热爱这个职业的朋友说。谢谢你们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今天我们要去很多人梦想当中欧洲的一个国家哈，法国，而 浪漫的代名词。 对，寇姐去过四次，今天主说巴黎及巴黎周边哈。 是 巴黎第一次去是在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好像是04年，对， 零四年第一次去巴黎。 我来北京刚刚第一年，您就去巴黎了。 我还没来北京呢。 那个时候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方便，对，也没有什么攻略。 那个时候都没有微信， 有没有攻略呀？ 那个时候有没有攻略？那个时候最早搜到的攻略就是一些法国的景点信息。以前写攻略很简单，说我到法国要去看什么， 对， 比如说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些。然后呢，那个时候地图最开始时候还是纸质地图， 对， 没有谷歌，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们的信息网络是不发达。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时候开那移动 WiFi， 当时是要交3000块钱押金的。 妈呀，3000。 就是你开了押金才能给你开国际长途，然后那个时候出去不敢接不敢打， 对对对对， 就是留着就 那个时间段 就一样 的，对，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回来之后，哎，整理照片，包括相机的时候还不是带 WiFi 供，像现在我可能现在 是的， 直接 马上就导出来了， 对， 然后随时，尤其现在不管是微博也好，包括这些个网络平台也好，很及时的能分享，甚至定位，过去是没有，以前的。旅游是记事本，所以我家里有很多记事本，是我今天第一天干嘛了，然后第二天干嘛了， 过来人， 就有点像现在很多人愿意回归到手账一样的感觉， 对对，真的是。 就但是因为现在的旅行大家有点快餐式了，所以很多人不记手账了。 是的，拍照也不那么拿个智能手机咵拍完走了，是吧？那种感觉， 对 对 对，就感觉是哎呀，赶紧抓拍一下， 对 对。 第一次去巴黎，我觉得其实各个方面都要自己去着急，自己去用功，是吧？ 对对，而且你像那。 那个时候，比如说咱们说左岸右岸这种咖啡馆、还美食店，那个时候你是很难搜到的，因为那个年代出去的人没有享受说我要去米其林，我住几星级宾馆，至少那 时候根本就没有 攻略，你很难会，就即使你搜到的攻略，可能也很难看到这些信息， 是， 比如什么花生咖啡馆之类的，你都是找不到的，而是到了当地，然后 先找先看， 现找先看， 但我觉得那样才有惊喜啊！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法国就像我说巴黎是一个，就是你随处走，它并不一定说，比如说花生咖啡馆，你去了。你也不一定，你没那心情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也找不到那感觉。 对，它就是个普通的咖啡馆而已嘛。 对呀、 啊，对 呀、 啊。 所以你还不如说，哎，我比如说左岸走，右岸走，走累了，我随便找一个咖啡馆， 是的， 坐在那儿点一杯咖啡，然后看着过来过去的人，然后你会发觉，只要你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法国那种浪漫气息随时都会给 起。对对对， 在里头。 周驼怎么了？ 哎呀，那个我也不知道该提这个事不该提这个事， 你就说吧。 内心落差太大了。04年人就去法国了。我04年还诊不诊所呢？搞涂料什么修桥什么。 那也行啊。 你看他在左岸，我在俺村东头。反正 前方就是通了八里庄的康庄大道。 俺想问杜寇一个问题啊，杜寇啊，就是你第一次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在第四次去的时候，那些地方变化大不大呀？ 啊，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对呀、那么多年的变迁呢？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欧洲一些国家特别好的， 保持的 可能我保持特别好，可能你再过十年去， 还 是 那 个样子。 好棒， 好棒啊！ 嗯， 对，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说很多人愿喜欢那里，就是你去了之后你，你比如说你住这家酒店，或者是你住在这个附近，你会发觉你再去，它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太大变化。可能你再过五年去，它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哎，你有熟悉的感觉，就像我有时候开玩笑回老家，进去找不着在哪儿了， 哦，对， 肯定变化太大了。你会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有一种，尤其是晚上进回到，比如回到老家， 这个我跟你有同感。 你们都是东北的朋友了， 是是 你们 我一回家，我跟你说，在我们最 湖北了 最繁华的一条街上迷路了，我说什么地方？又两边全变了 有这种感觉是吗？ 特别特别有，所以反而有时候你咱出行，你要是一次去过的地方再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它依然存在的时候，你会发觉哎特别亲切， 没错 是的， 没错， 感觉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巴黎的缘故。你去一次。第二次你发觉它还是这个样子， 好棒啊！ 就是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巴黎，跟寇姐零四年去巴黎的这地方没有太大的改变。 对对，它几乎就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是的，变的只是科技。 是的，变了只是爱过的人和看过的风景。 对，还看过的风景。 对，今天呢，我们邀请豆寇姐来说法国哈，上半段呢非常愉快的度过了。 是的， 一个小小的这个广告和间隙呢，下面呢还有关于法国巴黎以及周边小镇的一些分享哈。 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无序豆蔻， 哎， 他可是大咖 啊，就必须的。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归。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 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降水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降水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12:02:14，在一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在这行业内有发言权的我们的豆蔻，无需豆蔻，欢迎 豆蔻。 对，04年就去巴黎了， 就是啊， 对，真的是时间一晃而过，现在14年过去了。我觉得豆蔻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发达，这个行业的竞争以及这个行业的变化哈， 对， 而且还在这个行业继续有兴趣的作者，我觉得真是对旅行非常的热爱。 我觉得旅行是这样的，大家走累了你会发觉，我有时候跟朋友在聊天啊，我们旅行中就是自己的旅行会不像说被别人邀请一些做媒体宣传的时候这样的旅行，自己旅行可能叫你酸甜苦辣咸什么都能体验到，比如说没有车了，延误了，然后各种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在旅途中越囧，就不管是泰囧港囧也好啊，大家可能觉得囧途很难受，但是你会发觉我们回来聊的最多的就是大家在囧途中的故事， 发生的事儿嘛， 对吧，就记忆深刻嘛， 对，就印象特别深刻。说美好的东西像风景，大家一看到风景的时候，不管是蓝天碧海，哇，真的漂亮，然后那是一瞬间的，但是让你印象深刻肯定是你经历过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对， 比如说那个周准掉海里去了， 好，这个 蓝天碧海，哎呀，你看怎么都掉海里，这就是一个事儿， 蓝天白云，哎呀， 忽然暴风雨， 暴风雨是吧？ 是不是？就是记忆人和事情，对， 旅行中其实很多故事是我们回来一想，哎，那一天讲，就把你把自己发觉自己讲自己囧，就像自黑一样， 对对对， 特开心， 是的。 然后每个人聊自己囧的事情上，但是旅行中也会有很好的地方嘛，对吧？就像我刚才说，巴黎。晚上的时候你登上凯旋门，你整个俯瞰巴黎城的夜色的时候，包括远处埃菲尔铁塔的时候，你会发觉灯火阑珊，那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就是一种浪漫，没人你会发觉哦，这个城市是这样的，孤单寂寞也会给你一种温暖的，其实在于心情，我觉得，所以说 还登上凯旋门呢，人家， 对呀，我都没去过巴黎啊， 收费吗？登那凯旋门 收费的， 收费吧，对吧？ 对对对，然后排队的人还挺多， 是当然了，都想感受这样一个感觉嘛。 登铁塔的，登凯旋门的，应该都很多， 特别多。 就是他们有没有限流，或者说限时在上面待多久就下来下一个上？ 其实他倒没有， 没有啊，没有。 但是大半分，你像你在凯旋门上能待一天吗？你也可能不待一天。 这个人是不是有想法？待一天还没走，是不是会有？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你怎么了？就自觉哈， 对，大家很自觉，而且其实真的是游客特别多，大家可能每个人有的人上去说。可能是看了法国的全景，有人说我就想远眺一下埃菲尔铁塔， 现在可以直播了， 啊，也可以直播一下，对不对？我在这儿呢，对不对？ 但是就是不知道信号怎么样， 绝对不是一天号呢，因为巴黎的城市特别大，你可去的地方特别多，包括你像标志性的可能就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但是比如说蒙马特高地，那是个非常艺术聚集区，它本身现在也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青年艺术家，包括一些就是老的艺术家，它会有一个艺术园区项目，艺术扶持类的，所以你到蒙马特之后，比如以前什么梵高啊、莫奈啊，都在那地方喝过咖啡啊，画写过生啊， 吵过架， 天哪， 吵过架， 吵过架是吧？ 对，就精神上有寄托。 我就要画抽象的， 你这个纸不宣。等等那些， 所以其实那里头有很多的店，包括有一些画的这个画什么的老店啊，什么你都可以在里头感受到。 画廊、艺术品店都很多。 画廊、艺术品店啊，包括一些餐厅本身就是以前这些画家画画的，就是地方。可能你会看到他的店里摆着，比如说莫奈画的话，可能是露天的咖啡馆啊。他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以前画的那个地方。 我的天哪， 朝圣 简直太 对，有一种。 所以说你去蒙马特的时候，就是近距离接触，尤其他很落地气。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最开始艺术家原始生活地方是那种很，它不是高大上的地方， 对， 但是最接地气， 对， 谁都是从贫穷走过来的。 其实很说什么音乐家、艺术家呀、创作家，如果生活很富足的话，没有好的作品出现，必须落魄， 他必须得落魄，然后才能重生， 对，反弹嘛，对不对？ 对， 其实挺不公平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然后好多都是死后他的作品才价值连城。 刚刚说的这个高地，离着我们这些。大卡的景点远不远？在巴黎 不远， 不远， 巴黎很近，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巴黎必去的地方。 哇，蒙马特高地， 有地铁可以到这儿吗？ 交通工具或者什么的？ 它是有公共交通到的，很方便的。巴黎的公共交通还是很方便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因为我觉得在法国自己开车的时候，停车也好，包括那个路道路 麻烦， 在城市里我不建议去自驾。我觉得公共交通还有这个足够你去到达了，所以还是很方便。 步行是不是也可以？远不远？你觉得？ 看你住在哪儿 哦， 对吧？ 住宿的地方， 对，住宿问题。如果说你住在了蒙马蒂高特附近，那其实它很多也有周边的酒店，还有包括一些特色的民宿这样的。你住在那里，然后这几天可能你都生活在这个范围之内，你会发觉去蒙马特，我觉得住几天也是可以， 是吧？ 对。 那巴黎城区市区也大，城区郊边郊区也有。那比如说坐在哪个地方比较方便到达各个地方？有没有这个中心点呢？ 还是市中心吧？ 是吧？ 我觉得还是市中心，因为大家相对来讲。第一开始肯定是体验巴黎市内的这些地方， 是的， 不管你去卢浮宫啊，包括这个巴黎圣母院呀、 对对对， 它还是周边处比较方便一些。 对， 然后你比如说你坐它的观光车浏览啊什么的，包括地铁出行啊，到每个目的地你还是特别方便。然后比如说酒店可以选择在凯旋门附近啊，或埃菲尔铁塔附近啊。 会不会很贵啊？ 我觉得有些价格是可以接受，你别选总统套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反正就是酒店也有，然后巴黎的一些好的民宿也有， 对，民宿也有， 而且都订不上那个。 现在就是平台的软件特别多，你可以登录。有，我上次在那个就是。虽然离那个凯旋门略远一点，但是你步行其实就几公里的范围，你走路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15分钟，差不多 二三十分钟那样， 二三十分钟。 但是二三十分钟，你想在巴黎那个环境下走路，你就像 挺享受的呀， 很享受的一个事情， 很开心。 对，在北京来讲，咱们才不走一站地呢。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感受巴黎时候就是慢下来的感觉，所以也无所谓交通。然后那个房间我当时订的话，才杀将近400多块钱一晚， 好 便宜， 就是很便宜，因为是普通的，不是这种品牌酒店。 了解了解了解。 但是呢，有一些品牌酒店的价格，其实有的时候在也分淡旺季。我觉得我上次去住的五星的，在凯旋门附近的，大概合人民币2000多一晚。但是它有一感觉，就是你可以体验一晚。我不知道大家选酒店的概念，我选酒店是，就是好的也有，便宜的也有。 了解。 因为有的时候好的酒店是有文化和历史故事的，然后再一个它地理位置，比如说我上次住的酒店，就是你可以在它的楼顶，然后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整个俯瞰巴黎，尤其晚上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开瓶香槟，然后嗅着露台的花。这个时光其实这种心情是自己找的，不是钱来衡量的。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就是风景游人最好在一次旅行当中都能够体验得到。 对，就是你会换一种心情去看巴黎。 是的， 因为巴黎也可以给到你不同的这种感受。 巴黎是时尚的， 对， 是浪漫的， 对， 也不是那么快，节奏很快。当然我们作为旅行来说，体会到那么快的节奏哈。 对， 其实 巴黎有很多很多周边的小镇，还有一些电影的拍摄地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刚刚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嗯、像加莱啊、敦刻尔克、嗯、都是要说说这些地方的哈。 对对对。 为什么会拎出这俩地方来讲 呢？其实拎出这俩地方，这俩呢其实是离巴黎就蛮远的了。 哦，郊区。哦、 它不是郊区， 也就很远了。 是别的城市。 别的城市了。 别的城市了。别的城市了。是因为我为什么？说把它介绍出来，因为很多人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 嗯、 因为它不是常规旅游人会愿意去，包括自由行客人也不是特别会选择这个地方、 嗯、 因为我当时是从法国自驾到英国、 哦、 所以是走了这么一条海岸线、 嗯、 这条海岸线呢加来是一港口，包括它本身是有港口通到英国的、 嗯、 直接到英国的加福是最短距离的，包括敦刻尔克，我们知道敦刻尔克这部电影诺曼底登陆、 嗯、 对，都会涉及到，然后这两个城市就是我自己曾在朋友圈发过一个视频、 嗯、 是我在加来的路上， 嗯， 就是开车沿着海岸线走，有时候我们有人说哎呀，海岸线看多了风景好天气好的时候你可能会心情更好， 嗯， 可是我们再往里头走的时候它是一道的大麦田， 哦， 就我拍出那感觉是前面很像托斯卡纳那感觉，大麦田绿绿的、 嗯、 然后但是远处是海，然后我们就拿无人机往上飞，然后你再看到那景，就拍的时候你发觉旅途中的惊喜就是当你看海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新奇了、 嗯嗯、 哎，我沿着海边公路 都是 海 嘛， 风就是这样的、 嗯、 哎，但是一片麦田远处的海，然后那个风吹麦浪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突然发觉哎，我从海边到了乡村、 嗯、 然后从乡村远眺的时候又可以看到海， 是是是， 我的天 哪， 太美了，这个 就是我真的是发到朋友圈、哦、很多人说哎呀，这真漂亮，所以我当时在说、哦、我说以后来法国的人可以选择尝试一下加来那个麦田，也许海边的风景我没打动啊、 嗯、 但是真的这个稻田是特别特别漂亮，一路上过去， 嗯， 太壮观了，这个 真的， 对对对， 所以说而且加来本身它的海边和风景之外它本身有个加来小镇，这个加来小镇呢、 嗯、 我们开进去的时候发觉它也非常有特色、 嗯、 就典型的欧洲这种建筑文化，然后很安静，然后这种安静呢是那种带着文化厚重感的，它不像说一个城市到晚上落寞了就是寂静 轻睡觉， 对、 嗯、 但它是你会发觉走的可能那石板路上你就哪怕听着自己的鞋的声音当当的这种，然后你会发觉哎，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加来小镇 太棒了， 海滨公路、 就是 哦、 对， 稻田陪衬， 刚才咱说了、 嗯、 包括说美食，说我们在巴黎市内不管是米其林餐厅也好、 嗯、 还是说整个红酒的品尝也好、 嗯嗯嗯、 那其实到敦刻尔克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可以去到当地的海水产店、 嗯、 然后自己买生蚝买大虾，去超市买了啤酒，坐在那个海滩上，这种感觉你真的会发觉哎，这是我慢下旅行，我不需要有米其林的服务， 嗯， 然后那个主要是太便宜了， 是不是 真的是太便宜了， 当你去水产店能大量买生蚝、 嗯、 买大虾的时候、 嗯、 它一定是价格便宜， 那个一般我们去巴黎那个一个比较正式的餐厅啊，吃个生蚝 米其林， 对，你好，请问生蚝俩 俩 然后到了那个市场两打，是不是这感觉？ 对，就这个感觉， 对不 对, 对？ 那买完之后，他们是给加工吗？还是 他可以加工、 啊？ 然后因为我自己之前在澳洲学过撬生蚝、 啊， 所以就大家朋友在一起，然后我说你们吃，我来撬、 啊。 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撬完，如果他给你处理完了生蚝，咱们随便打包袋，不是会有那个渣吗？ 嗯， 就怕万一就吃起来口感不好了。 哦、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在海边，我边撬生蚝，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发觉就有点像渔民归来，坐在海边 收获 啊，收获那种感觉。 哦、 是的，都不用怎么加工，就直接吃。 都不用加工。对、 嗯、 像一些鲜虾之类的它都会给你加工好， 是敦刻尔克的消费跟巴黎比的话便宜很多是吗、 便宜很多， 超级 多, 多、嗯、 对，它因为可能城市毕竟不是特别大的旅游景点、 嗯、 我们去了敦刻尔克的五星级酒店， 嗯， 然后那五星级酒店对于咱们来讲可能用国内的标准来形容可能还不到三星， 哦， 就是房间很小很小，但是很古老， 嗯嗯嗯 嗯, 嗯， 所以说呢 还是很有风格的， 还有很有风格、 嗯、 一进去就是很古老的，那就是一进去好像是现代的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就从小的走廊小的电梯，那电梯只能一般就如果我是大，因为我三菱大箱怎么就一个人加一个行李箱， 嗯嗯 嗯, 嗯，我觉得就是在法国巴黎有不同的样貌，就像法国本身的符号一样、 嗯、 哈，巴黎这个城市也是一样的、嗯、 对, 对, 对, 对，它有特别先进先锐的艺术家的碰撞、 嗯、 也有很多小镇的情绪是无法磨灭的， 我觉得其实法国还很吸引我的一点是它的自然风光， 自然风光， 它的田园是无敌的， 对， 不管它这个田园是在城市的周边还是体现在它的乡野郊外，哇，那整个就是一个小木屋一片 绿 草 地, 绿地，对，然后可能还有海边 很多东西、 嗯、 包括像我们刚才讲艺术，说法国周边就巴黎周边我去过莫雷小镇、 嗯、 包括巴比松、 嗯、莫雷小镇， 对，莫雷 小 镇的出名是因为西斯福那个 西斯福山的那个他的整个的就是他在那里完成了很多的这个画作， 嗯， 然后呢当时因为他的画作很多东西你可以在小镇上去提前找到，就是比如说他画的桥、画的教堂、画的巷子，你是可以拿到他的画作去看到的， 嗯 嗯嗯， 所以说这些艺术东西很多人觉得哎这些小镇有什么看的，但是对于一些尤其是艺术生来讲，他去之后他会 他明白这里边的道理， 他一看他就知道， 嗯嗯， 你包括巴比松，巴比松是很多现代艺术家汇聚的地方， 嗯， 然后呢它会有很多的艺术展示区，所以说当我们了解，而且它离枫丹白露特别近， 啊， 很多可以去过枫丹白露之后就可以去到这两个地方，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这一天你可以把它当成艺术之旅来，然后你再返回到巴黎的时候你会发觉哦艺术是这样的，然后你可能再去一下莫奈的博物馆去看莫奈的画， 嗯， 然后可能对艺术的对比差可能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哈，这个梦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艺术家在乡镇集合， 对对对， 他们从城市来到乡镇集合创作了很多画，然后这些画呢， 你这个梦也够文艺的， 对，然后通过海底的这个这个船潜水艇送到了，就直接呱送到博物馆底下那个电梯里搭上去展示出来， 哇， 就是这个循环嘛，就是创造是在乡镇， 对对对， 在城市创造很难， 他很 对，在乡镇，因为他没有，就是那个感觉会出现，然后展示出来在城市当中， 嗯， 对。 其实你看莫奈的话，除了睡莲之外，像这样像是刚才不管是田园风光， 对， 嗯， 他是其实是在城市里有些，包括他画的一些画作，日出也好，他， 嗯， 都是相对于有生活化的地方， 对呀， 对，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懂艺术的人可能会愿意去，包括我说像莫雷小镇，就是西斯莱这种画作，就是他会有一个人，他当地会有一个小画册的书本， 嗯， 然后这个书本里有那个西斯莱的各种画， 嗯， 然后有些人尤其写生的时候会发觉哦这幅画在这儿，他可能用这个画做对比，然后根据实景来做自己的写生， 对对 对， 对， 其实不一样的，包括那个桥我记得我走过的时候觉得哎是挺舒服的， 嗯， 就是小小的也没有，他会车过呀也很礼貌似的，因为他桥很窄， 嗯， 是对方过了车之后然后这边再过， 嗯， 就是那种多年循环下来的这种礼让， 是的， 包括这种小镇的 不会改变， 很平和， 不会改变， 对， 对， 就是， 嗯， 你会感觉没有人会急急躁躁的， 嗯， 可能你在桥上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青年背着吉他，然后那个桥上有那种老式的路灯， 哦， 就过去的那个画面你会发觉就是 就应该是那样， 就应该 是那样，对， 就是一个背琴的少年或者背着画板的少年，然后在桥上走过， 嗯， 所以这才是就是小镇，有时候说艺术小镇，是因为它本身带着艺术气息。 是的，是的， 嗯， 是吧？ 是不能去复制的哈， 对， 没错。其实作为法国呢，当然是美食也是当道的一个国家哈， 嗯， 中国美食很厉害，法国美食也不拘啊，觉得我们也是世界第二的哈， 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世界第二，我们是世界第一， 开玩笑，你讲世界第二， 对，对。 其实，在法国，乡镇饮食结构跟巴黎市区的饮食结构是一致的吗？还是会有更有特色一点在？ 我觉得可能也会更有特色。像我刚才说，敦刻尔克加莱可能以海鲜偏多一些， 嗯嗯， 是的， 水产多一些。然后你像这个莫雷小镇，就周边这些小镇，可能还是以点， 嗯， 就典型的法餐为主。 他们的法餐跟巴黎比，会有那么强的仪式感吗？ 对啊，正是嘛，好市场嘛， 他不会太，除非可能特殊的场合或特殊的节假日， 嗯， 你进到餐厅，他可能会啥， 嗯？ 但普通，比如说我们平时顺餐厅，大部分大家可能就是前菜，主菜， 嗯， 然后再加甜品、糖类或甜品， 嗯， 然后但是酒是必不可少的， 红葡萄酒， 是的， 对， 不管 在哪儿，葡萄酒。 啊，他们喝红酒就跟喝啤酒一样，感觉真的。 他们拿红酒当水喝， 就是， 我感觉 就是哗哗，就觉得必须得有这个配搭。 怎么感觉像那天你喝酒一样？ 还有，刚刚，刚有一个听友问了， 嗯， 说法国真的是都很苗条吗？嗯， 啊，对。 问问我们的寇姐，去了四次法国，你觉得法国人的身形和美国人身形比的话， 那肯定还是法国吧？还是法国，嗯？法国其实女人走在大街上，我觉得哪儿都有胖的人 啊，那肯定， 但都比我瘦。 嗯，他们是也是很要求，因为你巴黎时尚街区出来都是那种男生女生， 对 不 对， 对？其实我当时有一个照片，是一个老太太在等公交车， 嗯， 人家就在拿着一本书籍在读，就是她过了那个。可能保持苗条身材就是微微发福的状态， 但是他会要自己有要求，很精致妆容， 对， 但 他应该打扮的 是 很精致的， 但是人家站姿啊就是不像，像我这， 嗯， 就可能坐坐我就堆下去了， 他们就， 嗯， 人家真的是 他们很挺拔， 对对自己就是在外边的要求，这点真的是在法国不能说全部，但至少有80%-90%人你过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整个从穿着然后 格调 自作的， 哦， 就是天生的那种优雅是自带的， 嗯， 所以呢 要有 不管胖瘦，但是他自身带的那种气质是真的，有的时候说你要在法国生活几年，可能才能把它完全融入到自我身上。 对对对， 是的，我觉得可能这刚才这位朋友他不是说苗条，而是那种优雅的身段 气质。 对 对对，有些朋友去那个法国的一些名牌的购物店啊，就老店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大概上了年纪大概45岁左右的这个店员哈，他虽然是已经不再年轻，但是他那个气质还真的是 气场， 就是我是在这里工作的，像是代表一个东西，他在谈言谈举止的时候都非常有格调。哦， 我去年去巴黎的时候正好有迪奥展，就是迪奥整个的从他的最开始的服装包整个设计整个看完之后，你会发觉哇震撼。那个时候可能有时候开玩笑，这衣服真鲜，不是说 凭什么这么贵， 就凭什么那么贵，然后 怎么样，对对，凭什么那么贵。 但是你当把它变成博物，当你从一楼转到二楼，然后整个的发展史每个 传承， 然后你会发觉哦，这个服饰是这样变化，这服饰。但是当你去看到一些名人身上穿过的那个衣服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去近距离看的时候，发觉什么叫品质，这个东西 真的 优雅和文化是含到里头的，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绝对能够体现出来。 To be number one。 对，所有的品牌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传承， 当你了解完了之后，你就觉得 是的。 因为不去了解，可能我们平时在一些迪奥店里看到的东西，只是青春的感觉， 对对， 没有太 三万，都这么贵。 其实我们都会作为一个平常的消费者，都有自己的对一个包包啊、衣服的一个认知和评价。 对对对。 当你把它当做一个故事，当做一个了解的话，你会觉得很有味道。就像这首歌唱出来一样，一个优雅的法国男子就在离埃菲尔铁塔很近的一个酒店当中吹着萨克斯，唱着歌，拿一杯红酒对你说：“女士，塞拉维。”你觉得感觉很爽。 对呀、哎呀，这就是生活呀。 对对对，其实豆蔻姐去过很多的国家，她也没有像很多的达人说去了多少个国家做了多少事情，其实她就是她平常的生活。 我觉得豆蔻姐是属于那种在旅途当中，因为走过的地方 太多了， 感触也太多了。 是的， 现在慢慢就是由心而发。对，其实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意义。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问问蔻姐，去过那么多的国家，还想去的有没有说最想去的那个，还想去那还有吗？ 最想去的其实还是想去西班牙。 哦，你看那豆蔻姐的心情是这样的， 真的是，你看喜欢西班牙的人性格都差不多。 对 对，我也是，我特别喜欢， 都回家找不着道那种的。 对，我觉得西班牙简直就是哇、天堂。 他去过一次哈、其实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希望蔻姐再去西班牙，不管是哪个城市哈，回来之后都让我们节目说说去西班牙那次的感受， 小镇啊、乡村啊什么的。 是是是。注意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多跟朋友聚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让旅行成为生活是很多人的想象，但是一旦成为生活，要坚守，需要自己的努力和勇气。哈，我们明天再见，谢谢蔻姐， 谢谢， 谢谢大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Nous sommes toute la vie, mon amour. Nous nous.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黑猴石逼，逼这个字的写法是即将的即的左边，右边呢加上一个鸟字。我们是翁科石逼属的鸟类，我们是中等体型的黑白以及赤褐色石逼鸟类。雄鸟头部、喉部以及飞羽是黑色的，脖子和翅膀上有粗大的白斑，腰部是白色的，胸前棕色。雌鸟的羽毛色则比较暗，喉部则是浅白色。 我们常常单独或成对活动，平时喜欢站在灌木枝头和小树枝上，有时也站在田间或路边的电线上，